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呢個陳茂波控地醜聞啦，頭先有少少嘅發展，呢、這個真係發展局嚇，不斷有發展。 唔係，終於肯咧呢、這個講清楚究竟咧絕個股權。 未住啊，你 轉讓係點樣？ 唔好住啊，你唔好話而家即刻落個結論叫講清楚 啊， 做人要客觀啲。未清楚的，不過叫進一步有發展的，這個你怎知道是叫終極呢？ 可能聽朝的牙膏有接了出 來、啊、這個未必是終極，我們不知道的，這個可能只不過是佐敦站是吧，你不要以為到這個九龍塘或者羅湖是吧，這所以語言藝術的現在香港的氛圍，很多人很容易中這些語言陷阱，講清楚，喂大佬，我覺得未清楚，不過他還有進一步發展的說法，就陳局長話太太許步明間接持有嘅股動農地權益咧，舊年就轉讓俾太太家人，係嘛？咁但係咧，連日來拒絕買家身份啊，咁啊，今晚咧即係頭先又發出聲明，係嘛？佢話交代咧，許步明即係陳太啦，喺呢、這個嚇誒。持有股动地皮的这间公司叫 Orient Express 国曼实业呢，就在去年的十月呢就卖了给他的弟弟，即是他胞弟，他即是他的舅仔许家麟先生，就是没有交代到是售价。 这点很重要啊，啊卖多少钱 啊，卖多少钱呢，同埋咧，國萬將會為農地估值，然後公開招標出售。 嗯， 咁咧聲明話就冇直接咧講阿陳茂波嗰位公子陳天恆嘅持股安排，只係話咧個舅仔啊，唔係即係話嗰個陳茂波妻子許步明擁有嘅呢個 Orient Express 股咧，舊年十月全數咧個股權賣咗俾個細佬，即係舅仔啊，許家麟。啊，咁咧就吓，诶、啊啊，根据资料咧，呢、這个 Orient Express 持有嗰、那个诶、啊、国曼啊 37.5% 嘅股权啊，咁就吓，诶、啊，哇，真系好复杂。 嗱，其实陶生你唔使咁复杂噶啦。 另外持股嘅原本持股另外三间咧就注册喺英属处里度啦，讲、哦、明英属啊，外国势力 真系查唔到啦。 英属啊， 又走税啦、 啊，亦将股份转去个人持有。咁而家三个股东分别系许家麟、许步明、姐夫欧长成同埋马静娴。咁咧，啊声明又话，除咗呢幅农地咧，嗰、那个公司冇其他资产，亦冇任何商业活动。咁就啊冇，而家呢个欧咩麟先生咧，就九廿几岁。欧长城，唉，真系唔系欧家伦，欧家伦皮肤高，欧家伦皮肤。 欧家伦系一位香港， 唉，对唔住，我都眼都花埋 嘅名嚟啦， 我都 你唔系皮， 嗰个唔系皮肤， 嗰个系欧家全皮肤。欧 家 全， 唉，对唔住， 你唔好捞乱欧家伦系一位以前 即系从事新闻，即系我都花埋啦。有个叫许家伦，有个叫许长城。是吧，咁就冇一个叫欧家伦新闻工作者，咁欧家全就是皮肤水 冇错 本地家族医药业的老板，哎真係。欧 阳锋呢就是金融的小说里面的人物。 咁呢就教因为欧长城七十几岁的仔女大教小到农地是吧， 嗯 这些咁嘢呢。 嗱其实呢陶生 呢个我唔觉得是清楚老老实实。 我帮你学简单。 呢個就進一步有新嘅説法， 因為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中國人咧就睇慣咧嗰啲叫做咧粵語長片或者以前嗰啲即係電視劇，其實成件事好簡單嘅啫，即係話全部嘢咧就過咗俾個老婆、 老婆外家， 咁即係如果我哋用中國嘅公平政治咧，呢啲叫國舅。 系啊，国购啊， 嗱，你用国购咧，所有人听得明啦， 咁样嘅， 即系话咧，而家嗰个皇后又好，贵妃又好，总之而家唔关阿皇帝事，啲嘢咧就过晒俾阿国购， 国购， 咁你哋明啦，啊，中国人易明啦，国购一讲就明啦，系嘛，啊，咁样我唔解释佢中定奸啊，或者佢嘅角色系点样，总之每一个宫廷里边咧。或者你睇惯啲包公啊咩嗰啲咁嘅电视剧咧，总有个国舅。 因为咧，中国人啲社会咧，同西方嘅国家有啲唔同咧，就系深为着重呢个宗族嘅观念。 嗯， 即系如果呢啲咁 家天下， 你话吓系嘛家天下？所谓家天下 咩叫家天下？ 某氏乜氏家族、陈氏家族、李氏家族啊，嗯、一族咧，即系以前唔系咩叫朱三族咧，系嘛？朱三族和朱九族满门抄斩，系连你咩姐夫舅仔全部拉去杀头嘅。 咩门生啊？ 啊，门生啊，都 全部啊。 咁咧，所以呢个中国，你除非你否认自己系中国人啦，系咪？我哋而家近来讲紧中国人嘅嗰个身份本位嘅认同啦，系咪？你就算话妻子同埋妻子啲兄弟，咁你话虽然喺西方嘅意义嚟讲就唔系一个所谓嘅直系亲属，但系根据我哋董建华16年前所讲，啊，佢上台之后咧，香港要进入儒家治港。 你仲记得呢个字？ 我当然记得啦，我失忆。 你又噏中药讲、啊， 我失忆嘅，我唔会坐喺度讲。 母语教学 你 又 失忆啫， 我记得。 根据呢个儒家治港嘅儒家嘅观念咧，老老实实 点咧？ 系嘛？就揾老婆。老婆个咩？嗰个姐夫啊，定系乜嘢？ 唔系老婆个细佬啊， 老婆个细佬， 舅仔啊， 舅仔咧，国舅啊，呢啲咧，系嘛？就你话虽然喺西方意义就唔系直系嘅亲属， 冇错。 不过咧，呢、這个喺个都系 within 即系喺一个大家族嘅里边吓。 嗯， 啊，如果你话卖咗出去。是比三九唔识七嗰啲呢是冇血缘关系嘅。呢、這个就趁早买呢、這个我諗就唔难。无可厚非。 咁、就可以理解一个商业决定。咁、但係如果你係卖俾呢个老婆即係、就是、外家嘅任何嘅人等呢咁喺中国嘅传统 即係外家嗰边喺外家嗰边啦。 难免係都会有种财产转移嘅涉嫌嘅行为。呢点亦都好多中国人好易理解。咁你如果你结咗婚嘅咁你咪諗下你老婆外家嘅亲戚朋友同埋亲戚咁之间同你嘅关系密唔密切囉。又或者你信唔信得过囉。又或者你平时即係会唔会有一啲嘢譬如你出部车或者你唔方便，又或者你嗰个底唔好，或者佢买嗰个保险又好啲，於是你又搵老婆出车，或者搵个舅仔出车，有冇试过呢？点解要搵佢哋，又唔搵一个陌生人呢？ 即係所以呢啲呢係咪 呢啲香港人好有经验㗎啦係咪就我就举埋即係出部车㗎嘛好多时唔用自己名出嚟一定有原因各种原因。咁但係你唔会搵朋友普通咁、那個朋友信唔過或者個朋友信你唔過嘛咁你咪搵一啲你自己周遭嘅人你搵到兄弟姊妹固然好搵唔到咪外家外家嘅其他人咁更好咁樣。 所以香港啲人呢埋念殖民地呢真係冇錯嘅。我今日走去呢個尖東個歷史博物館呢有一個天文台嘅歷史回顧展。咁呢裏面講呢天文台幾點樣設立呢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呢 ,1841 年呢開始領導香港嘅時候呢就已經將一啲天文啊觀星象啊嘅科學知識呢係帶咗嚟香港。咁呢个香港嘅天文台不断系由历任嘅由英国人出任嘅天文台长出嚟到呢完善佢嘅技术咁呢就建立佢个信誉。咁最令人感人呢感动呢就係1941年当日军呢侵略香港嘅时候呢就将当时嘅天文台长英国人伊云士呢就拉咗入去赤柱。咁呢就赤柱百般凌辱。是吗做了战犯其实呢他就不是说跟英军那边有关但是都是这个英国殖民地政府。但是他伊云士呢在个赤柱监狱里面呢都为了个打发那个时间呢都自己着手呢去做一些粗浅的观察天气 的那個儀器，日本又被他呢在個監獄裏面這樣治癒，那變了他在那個監倉裏面1942-43年坐監坐成4年呢，都在個囚室是吧，隔住個窗是吧，亦都問日方那裡攞了一些簡單的儀器是來到呢是作一個天氣的預報，這些呢就是一種專業的精神，這些就是人家那陣時的官員，現在是1941年你不信你走去歷史博物館看看，是吧，後來伊雲士當然是戰這個重光之後出回來、出回來之後呢，他一班的華裔的天文台的僱員呢都追隨他，是吧，集體寫信恳請這位伊雲士去復職，他說呢我們、會很忠誠地追隨你，這些就是那陣時在英治時代一個呢天文台長的那個品格和那種專業精神，人家入到去坐監日本人囚禁都呢不放棄去觀察星象天象，和呢即是他是那種興趣有鋪心人，你現在這些呢哇又左抽右移楞啊，這些咁嘢又土地啊利益衝突啊唔捨得放棄啊有依有路，你話講乜人治港啊係唔得嘅，網絡不比1903多咁。 笑傲江湖光明頂， 去旅行喉嚨最嚴唔舒服， 时间是11:20，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7%。 大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便利装，随时舒缓喉咙不适。 呢排最 hit 嘅活动系咩？咪就系恒基兆业8大商场嘅 Green Summer 啦！除咗可以睇到最新水耕机嘅蔬菜生长过程，仲可以将小菜园带翻屋企。徐子珊、沈卓莹、袁伟豪、朱璇同埋细细粒，仲会嚟到恒基兆业商场同大家见面啦 ！Summer 梗系嚟恒基兆业商场玩啦！ 男人真系好中意出夜嘅啫。THLW200 智能手机 1.5GB 嘅赫四核心处理器配 Android 4.2， 入面要几劲有几劲啊！拉落啲，有 HDMI 无线传输，加埋5寸高清屏幕，仲点会起格啫 ？THLW200 只卖1980咋，你边度有理由唔出、啊？出机出埋飞虎出征起飞，我问你点忍？天域查询热线23618689。本片18岁以下人士不准入场观看。 资金一出一入，市场一升一跌，洞察环球市势，洞足投资先机。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一举一动全面掌握。财经全方位由大新银行证券服务联合赞助播出。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豪杰鲍伟聪。 而家香港啲嘅立立亂啊，呢、這個政府咧即係咁樣啦嚇，嗰、個誠信問題嚇、公信力嘅問題、利益衝突嘅問題，係令到咧。这个亲建制和亲中啊，爱国啊，奉命要挺梁振英嗰啲，陷于个两难嘅局面。咁公务员呢，咁我呢两日听到呢一啲私底下嗰啲喺里面做政务官嘅朋友呢，个呢都面如死灰，见到呢头零零，尤其啲资深嘅。做到差唔多50几，佢哋咧亲眼系经历过或者目击过魏奕迅时代、彭定康时代到而家，个个心里边嗰把尺咧都好清楚，都话有咩咁而家咩啫？咪等够钟咯，系嘛？等完够钟攞笔公积金长俸吓，咁、然后咪坐船咯，坐下游轮咯。我话恭喜你啊，喺英国买层楼啦，系嘛？英国唔敢买嘅，咪去法国南部啦，系咪学下？前保安司黎庆龄啦，黎庆龄呢啲好嘢，我虽然同佢唔系好熟，但系咧90年代咧见过几次，佢系香港大学 歷史系畢業。咁咧，佢啲英文咧系非常之流利嚇。佢、啊、最緊就係讀歷史。咁咧係喺英治彭定康時代最後一個華人嘅保安師。呢啲咧一經過主權移交，佢頭都唔回，即刻咧就離開香港移民澳洲，每個月咧就享受緊前英國殖民地政府咧係妥善安排嘅優厚嘅長俸，唔知幾多錢啦？我諗保安師到而家 index link 係嘛？呢、這個 inflation index link 即係計埋通脹，而家嗰度搣下搣下都應該有10万-8万一個月保守。 隨時唔止喎，應該係 澳洲啊， 長俸係三分二嘅，一般公務員都攞 三分二。 咁如果佢呢個職位，我諗唔止啦，係嘛？ 咁你話10万-8万，跟住喺澳洲係嘛？日夜他他條條，我當你住雪梨。喺個 Darling Harbour 係嘛？你同三兩友好，或者呢啲隔離鄰舍傾下偈，甚至夾錢或者遊艇啊！而家咁日日買杯 Espresso 嚇、啊，著對著鞋唔著襪咁坐喺樹睇下海鷗，跟住咧上網睇下 iPad， 睇下而家蘋果即時新聞，哦又一件落一鑊。是吧暗暗腳他他條、笑看風雲冷眼旁觀這些就是天上人間的 生活。你這番話是不是說給阿麥齊光聽的呢 不會這些偶有雷同就實屬巧 合。如果有人說嘛如果麥齊光當初不是諗住進入這個熾熱的廚房諗住啊仲要舐多個問責局長的高位 英國人點解 佢早已經好像黎慶寧咁啦。 英國人點解咧喺殖民地咧係同你哋度身訂造咁優厚嘅福利咧？佢係希望你咧喺期滿之後離開，唔好三心兩意翻嚟。最好你睇下麥理浩啊，以前教育司許儒啊呢啲咧係嘛？彭定康啊、魏奕迅呢啲係頭都唔回啊。是吧這個匯豐主席啊以前這些蒲偉 都是一些不成文的關 係。你咪離開香港不要再以什麼服務社會啊報效祖國啊服務香港人這些你自己都不信的可笑理由是亂斬香港這個地方加入這些所謂問責班子。呢是吧你自己呃自己的結果最終不就是受到中國人內鬥 DNA 之類。就是你别人会俾佢你点样样交心点样效忠对住啲五星旗点样擠两滴眼泪都冇用。最尾你就俾人标签为三个字叫大罪人。因为呢啲何必呢係咪係咪你假假地都系英国人带协你出身係咪跟出跟入去过伦敦啊入过首相府啊呢啲啊啲无谓咁委屈啊係咪先而家我哋李嘉诚啊都睇穿啦、賣百佳走人啊，系咪先？部署啊， 我覺得咧，嗱， 呢啲就係非常明智。 如果你俾 而家你喺英國嘅水啊、電啊呢啲咧，全部同埋歐洲咧，而家佢係低水位。李嘉誠嗰、那個和黃同埋長實咧，係冇一啲咧維園阿伯咁諗啊，以為哦中國正在崛起，西方正在死亡，唔係歐洲同美國不過係經歷一個 cycle 一個循環，佢而家咧。是相對是嗰個經濟低位，咁有平貨，有平貨係因應該係趁平立。 嗱，李生啊，當然係個高明嘅商人啦，因為佢有句名句啊嘛。 鬼同你講感情， 唔好同生意談戀愛， 唔好同任何國家談戀愛，包括英國，甚至中國，我話嘅，唔好同佢談戀愛，同自己談戀愛。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呢個世界冇國家嘅。有個人比如我話國咩家呢李娜就係啦贏咗個咩溫布頓咩係咪俾啲人民日報啲記者走埋去問喂你有咩嘢咩問你咩國家個國咩家我點解要背負個國家比賽我就係我呢啲好嘢係咪國咩家啫冇個人何來有國國家係由咩組成呢工藝呀工蜂呀奴才太監呀你睇下美國、英國、荷蘭，國家係由公民組成嘅，冇個人嘅尊嚴，冇個人嘅權利， 冇錯，甚至個人冇個人嘅自由， 係啊，冇個人嘅自由， 呢個國家唔值得亂賺。 如何會好似一塊砌圖遊戲，拼出一塊咧亮麗嘅國家拼圖？ 如果冇個人嘅自由，冇個人嘅權利， 啊，咁嗰种嘅国家，其实佢系借国家之名嚟控制你。 民国知识分子胡适讲，为你个人争自由，才是为国家争自由。个人行先， 嗯， 你话系咪啊？ 系啊， 国咩家啫？边个国家？啊，我 何况而家嘅国家都唔系 我而家咁， 系 港 嚟嘅啫嘛。 我系为自己，系为商台，我唔系为香港，更加唔系为任何国家。 嗯， 系嘛？一味喺度讲国家、国家、国家嗰啲咧，系最终系会令一啲明智嘅人系对国家呢两个字反感。 嗯， 呢番说话我十年前都未讲得住，而家咧我谂呢啲好多人系心声，你系咪黎庆龄啊呢啲咁走咗去澳洲，佢为咩国家？你话佢使乜需要国家？系咪？我自己喺搣住英国佬留低嗰份长俸喺度钓下鱼，系咪？呢个就系为个人争得自由。 嗯， 系咪？有啲唔系喎，为国家、为社会， 有啲政权啊， 服务港人，你咪自取其辱。 有啲政权啊，利用国家之名叫你牺牲个人嘅自由、个人嘅权利。 你话死唔死啊？ 去成就一个国家， 有辱无荣、啊。 但嗰个国家其实唔系系一个虚妄嘅字眼嘅，最后系一啲咧既得利益嘅官员。 就系啦，唔好自 统治阶层嘅利益。 喺呢两个字之下，你有几多人喺度自欺欺人？新闻之后再讲。 十一点半， 揸咗成日车，饮顺茶社深乌龙，甘甜醒神。深乌龙，甘甜醒神。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发展局长陈茂波妻子许步明家族持有古洞炉地，引发同新界东北发展规划有利益冲突的争议。陈茂波太太许步明晚上发表声明，对近日社会同议会为他曾经持有的农地闹得沸沸扬扬深感不安。他说建议将持有的古洞农地的 37.5% 股权以市价出售给胞弟。他强调自己一如不少香港事业女性，将部分积蓄投资在土地楼房。自陈茂波出任发展局长之后，他竟然不再投资香港物业，并主动出售手上的物业。目前他在香港只拥有自用的商业和住宅物业连车位。许步明的话，自去年7月丈夫担任发展局长之后，他和家人受到极大困扰，除了他夫妇两人一直被跟踪，近日亦都有不明人士跟踪他的年轻子女，甚至截停他们驾驶的车辆强行拍照，行为引起他和子女极大困扰和不安，对此深感遗憾，恳求传媒尊重他和家人的私隐权。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防卫相小野智五典指，中国军方一架预警机今日飞越冲绳主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今次是中国军机首次飞越这个空域，引起日方关注。驻守冲绳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对中国预警机进行跟踪监控。防卫省指中国的预警机并没有入侵日本的领空。宫古岛距离钓鱼岛百几公里，驻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电子侦察部队。上个星期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宫古岛和石垣岛视察，要求部队加强警戒中国军舰和军机。日本传媒不排除中国预警机对宫古岛自卫队雷达基地进行反操控。解放军舰艇编队近年多度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军演，谋求打破美日对华实施的第一岛链封锁。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的高层涉嫌行贿中国官员和医生，以打开销售渠道的丑闻，集团行政总裁安伟杰在公布季度业绩的时候首度开腔回应，形容事件令人感到可耻，不会容忍这类行为，成立独立的小组彻查。他说中国当局正调查事件，很可能影响在中国的业务，但现阶段要衡量影响是过早。他强调集团会撤走在中国的业务，中国是未来投资的重点，他已经准备好适当时候到北京。葛兰素史克近年加大投资中国市场，现时内地有五间药厂和一间研究中心。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的代表律师富切列纳指，俄罗斯移民局正在审核斯诺登提出的临时庇护，目前还未发出准许文件批准斯诺登离开机场， 他目前仍然要留在过境区，准备适当留在俄罗斯和学习当地文化。较早前俄罗斯传媒引述消息说，俄方将会发出证件允许谢若登离开莫斯科机场过境区。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逐渐北移，并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南部更超过70毫米。预料这个广阔低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7%。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63点，下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3597点，上升18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 100.26， 对瑞士法郎 0.9357， 对加拿大元 1.0292， 欧元对美元 1.3228， 英镑对美元 1.5361， 澳元对美元 0.9188，新西兰元兑美元 0.7947， 现货金价 1329.96 美元，纽期油 106.15 美元，下跌 1.08 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 107.39 美元，下跌 1.03 美元。这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要求阿陈茂波咧就系出嚟见我哋，咁啊就交代晒咧交易嘅详 情，即系唔好再冚住啊！欧生你好， 陈茂波应该直接落台啦，咁冇诚信 ，professional ethics 佢应该知噶，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accountant，就会计师公会应该出面亦都去谴责佢啦。佢作为一个会员， 佢曾经系主席添啊。欧生你本身系咪会计师啊？ 系啊，澳洲嗰边。 如果有个会计师好似陈茂波，你会点样形容佢嘅专业操守咧？ 根本上系呃人。 系咪反而利用咗佢即系佢专业嘅知识去走一啲专业嘅辣，然之后咧就以图更加大嘅利益？ 即系我作为会计师，我觉得影衰晒我哋香港会计师添。 红遍锦贤和王杰慧和陈聪和你左右大局， 和而不留，雷霆八八一。 法律师兄八宝袋， 各位渣姐朋友，你哋好，我系李慧文律师事务所嘅金禧文律师，又轮到我哋提供法律营养嘅时间啦。大家都知道啦，踩单车最好就喺单车径上面嘅，喺马路上就要加倍小心啦。咁行人路又点呢？几年前有个案例，有个人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吓到啲途人要左闪右避。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第46条，任何人喺道路上不小心使用或者骑踏单车咧，都系犯法噶。法庭话呢、这个司机将单车踩上行人路，吓到啲途人要闪开咧，系冇顾及到其他人嘅，所以就判咗佢不小心骑踏单车罪成啦。咁法律心思思，记得问律师啦。 以上资讯由李慧文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内容纯为节目使用。不会构成任何法律责任。 又请练声大赛最后一名参赛者。 唉，唔想咳走你嘅机会，食百元党虫草川贝露咧，佢有助舒缓咳嗽痰多、声音沙哑、肺燥干热等症状，香港制造，全线万宁、华润堂及各大药房有手，有把靓声咁就掂晒啦。 做咩咁烦啊？ 唉，可能要打官司咯，唔知要搞到几时，使几多钱，赢输都好难讲啊。 点解唔试下调解呢？ 有咩好啊？ 由不偏不倚嘅调解员协助双方解决商业、家事、社区同大厦管理等问题，过程保密，悭钱悭时间，仲好大机会达至双赢噶。 系噃，调解唔到先打官司咯。 解决争议，调解为先。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陳茂波的事件呢，如果到現在，如果你可以出示一些法律文件證明那古洞村那幅地呢是你的貴太太的弟弟，是吧，即是個舅仔hold住呢，咁喺香港嗰個法治嗰方面呢，咁你可以拗呢個唔係你嘅直系親屬，但係咁喎，係去年十月開先至過户喎，此其一嚇。 嗯， 即係嗰陣時梁振英已經做緊喎。 嗯， 梁振英做七月一日埋台咧，咁你嗰陣時做緊發展局局長，咁啊十月咧你就將佢啊由老婆嗰度咧就同埋個仔嗰度咧就過落去嗰個細佬度啊，此其一。第二，呢理由啲大婆嗰啲心理啊嚟到睇一次，老婆梗係何樂而不為，因為咧難得咧係嘛，你有條數咧喺我呢家人嗰度咧係揸住，即係我細佬幫你揸住抽鎖匙，呢個咧由好嘅嚟睇，當然呢個老婆係非常之忠心啦，啊由我陶傑咧樣樣都學魯迅。凡是中國人的問題是由最壞的動機去看，就是老婆不是有事黏住你咯，是吧、嗯、你敢不敢在外面搞事呢，是吧，你有少少事在我弟弟度，亦即是你舅仔度，是吧，比我是老婆，我老虎都制啦，是不是，這叫 gatekeeper、 嗯 啊、那麼由中國儒家倫理來講，你是直系親屬的直系親屬，是吧，沒錯，如果呢個拎去終審庭審啦，終審庭照呢個英文嘅字面解係得一個直系親屬，就唔需要咧係申報直系親屬嘅直系親屬。以語言藝術咧，認梁振英同梁陳茂波按呢個 point 咧係唔會輸。 嗯， 只不過 嗯， 你知政治啲嘢咧講開又話要白過白紙啊，啊又話要咧俾人睇到係公正啊呢啲。咁多年来好多嗰啲学术嘅人士係引用呢啲英文嘅句子呢，係咪我哋个个都耳熟能详啦。 嗯。 你喺嗰个新界东北嗰度 hold 住古洞，而家係你个老婆个家族嗰树。咁你呢头你如果去做唔好做任何新界东北嘅土地嘅发展呢，呢个问题都不大，譬如你去做运输。 嗯， 你去处理呢个西区海水， 做健康， 应唔应该做 健康嘅工作？医疗 系啊，医疗啊，福利啊呢啲、嗯，你离开呢、這个呢幅土地有咁远得咁远？而家你唔远啊，因为嗰幅土地系老婆外家学嗰啲人 hold 住，而你就系搭住呢幅土地咧，喺度处理紧新界东北发展嘅问题。 嗯， 好啦，就算你唔需要为。呢單嘢係我老婆定咩嘢唔係我咁樣樣係咪？呢、这個技術嘅問題咧，你唔需要辭職㗎嘛？我唔知呢位局長跟住仲點樣樣繼續去處理。處理呢個叫新界東北， 仲有一個問題咧，頭先你冇提到咧，佢個時間性就係、是、即係佢喺上年嘅十月去轉讓啦。咁此其一，其二就係一路而家仲未啊。仲未披露佢转让嘅价格、嗯、因为呢个价格系好重要嘅、 嗯。 如果个价格系象征式，我唔理一蚊、十蚊定一千几百蚊，去转让呢笪土地嘅拥有权俾 一千几万 舅仔咧，咁好明显，如果咁样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咧根本就系佢帮你托管嘅行为。 托管啦、啊， 如果里边吓系有一即系而家个市估计嘅市值系千几万噶嘛。嗰笪即係所有農地，如果政府收回，如果你轉讓嘅係貼近呢、這個即係一千幾百萬嘅數，咁、嗯、我都仲勉強理解咧。你舅仔就慧眼知道個農地係就係咁以領翻5%，總之俾個水位我賺下，我就一千萬要咗佢，我賺200萬啫。我假設係個收地嘅估價係1200萬，咁我仲勉強理解係個商業行為。所以點解到今時今日呢，陳茂波仲或者佢太太冇去講究竟佢轉讓呢個股權俾舅仔嗰個價值呢？因為呢點係令人可以好清晰究竟呢個轉讓係一個叫做 keeper 行為， 乜嘢性質， 定係一個商業行為？因為如果你個價值係好低嘅時候呢，呢、這個係 keeper。 這個 就唔系一个商业行为， 正常商业行为就唔会叫自己个舅仔买嘅。你老哥如果话谂住买楼，买楼你通常你都系摆喺中联或者美中联或者美联噶啦，系咪？ 好多嘅，仲有其他牌你要提埋嘅。 如果你话卖埋俾舅仔啊，或者姨仔嗰啲，梗系呢啲有个优惠价啦，系咪？ 嗯。 即系呢啲系香港人嚟，问买问亲做个买卖嗰啲。 唔系，咁我问个好简单啫嘛。如果阿陈生或阿陈太，佢当初都系谂住一个投资嘅行为，咁如果你卖得普平俾个购仔，我例如佢10000多，或者等于翻19年前嗰个市价，而大有人在喺出边街可能肯攞几百万出嚟卖。咁你又唔卖，你淨係卖俾阿舅仔买返个原价30多万，我假设下，咁呢个行为咪令到人去怀疑究竟阿舅仔係咪帮你做嘢囉。 呢啲表面睇呢唔好难令人信， 所以你一定要去公布㗎，阿舅 仔三头六臂咩， 你唔好无谓搵阿舅仔搞，係咪阿国舅 搵完老婆顶搵舅仔， 阿国舅都好无辜㗎，係咪先，佢都系帮你做嘢嘅，如果万一佢个收所谓嘅所谓认购价， 七十几岁嘅老人家咁更加无谓嘅冤枉 啦。係呀，仲有其实呢，我都想反驳下，其实唔系话淨系咩董建华儒家治港啊，咩中国人士嘅家族啊。如果你大家啲听众睇过套即系外国都几出名嘅科幻嘅名著叫冰与火之歌。而家改編咗電視劇啦，叫《權力的遊戲》啊嘛， 係 裏邊嗰個皇族嗰、那個 kingdom 啊，嗰、那個國王啊，嗰、那個皇后，佢個舅仔做咩咧？做禁軍嘅統領。 當然啦。 嗰個點解係國舅做禁軍統領咧？唔係啊，第二個咧， 好親㗎。 唔係另外一個分封嘅諸侯做禁軍統領。 英文叫 brother-in-law 啊，大佬。 咁啊，皇后梗係要啊。国舅做禁军统领啦、啊，拱卫个皇室有咩事？听我之笛啊嘛，唔通揾个街外人，另外分封嘅诸侯做禁军首领咩？咁呢点其实西方同中国一样，去到一啲最紧要嘅利益关头嘅时候咧，皇后即系话女家嗰边嘅亲属，全部系可用嘅人嚟嘅。 因为呢啲政治咧，点解我话港人治港嘅一定衰过英治啊！因为英国嗰种文化咧，第一佢嗰种绅士嘅精神啊，嗰种叫做系咪叫 honor system 啊，同埋经历过300年民主议会嘅监督啊，同埋嗰种咧军讲做嘢讲君子啊，你而家你英国领事住香港领事喺香港系冇物业，你信唔信啊？系就要租楼嘅，佢而家俾翻钱出嚟咧。你话喺租个豪宅，仲要俾祖家啲报纸话，做咩使咁多钱？你而家好有景啊！而家国家好有景啊！咁但系由我哋香港嚟睇就系、是，如果英国喺1997撤出之前，佢利用自己嘅权力去勾地，系嘛？呢幅咧就系边个边个嘅？呢幅系边个嘅？系由英国咧工党或者保守党，系以某啲中间人嘅名义嚟同佢 hold。喂，呢16年，你话啲地价涨几多？虽然98年经过一个金融风暴，但系你听而家啲魏奕迅啊、彭定康啊，而家嘅英国驻香港领事啊，呢啲喺香港有冇啊？呢啲叫地产物业嘅利益， 有冇喺东北啊、西北啊？ 有冇个自己嘅老 勾翻笪呢个粉岭咁大嘅地，高尔夫球嘅地嚟揽住？发展呢、 啊、有冇自己一个老婆系 hold 剩一幅地，然后个人翻咗？ 有冇话舅仔帮佢系嘛？啊，顶间公司咧， 梗系冇啦。人哋一走咧，就走得非常之撇脱。再早年嗰啲唔知啊，你讲到暴力啊、不癫炸嗰啲， 呢啲唔知啦。 年代久远啊，唔知。但系咧，起码你系香港人，而家有记忆以来呢一代嘅，麦理浩、尤德、魏奕迅、彭定康四任，下边嘅咧夏鼎基。系嘛？呢个彭丽智啊，呢啲咧霍德，啊冇一个人及其皇亲国戚系仲喺香港楞住呢啲咩地产啊，咩呢啲舅仔啊、姨仔 hold 住嘅嘢。人哋走咧系不带走一片云彩，将几千亿嘅储备咧原封不动俾翻你。 嗱，你提到一个 honor system 或者君子行 呢啲人系西方嘅文化嚟，你冇得抄袭。 其实 你嗰个文化就系讲贪污。呢个一个天一个地， 走精面同埋行灰色地带。 系， 譬如查到阿陈茂波喺呢个做立法会期间，即系佢有间公司，嗰间公司咧就系、是、用一个法团嘅名义去担任另外一间公司嘅董事，因为隔咗一阵啊，就唔系陈茂波本人担任嗰间公司嘅董事，咁于是佢就冇申报。咁喺一个学你话呢、这个条文上面无可厚非，因为佢真系冇 直接参与个董事嘅工作，所以佢唔使申报。但係你成立咗一间公司，你拥有 99% 嘅法团嘅股份，而用呢间公司嚟 hold 嗰间公司，咁你就话因为咁样系唔需要申报，但系人都知你系打紧矛波或者利用紧嗰个申报嘅灰色地带。咁呢啲其实你话提到个 honor system 同埋一个君子嘅行为咧，咁其实咧令到市民咧就对成个特区政府或者咧成个梁班子咧嘅官员嘅行为咧，咁就好疑惑啦。因为喂，有时系要你自我审查噶嘛，呢啲嘢唔系话有你要俾报纸踢爆晒。每日查到你个仔又点，你个舅仔又点，你先出嚟去解释。咁呢种呢就叫做呢俾人踢爆咗之后呢，你先至叫做话唔记得唔知道嚟申报呢。咁就我哋市民就好简单，我就諗下究竟你做咗几多嘢未被踢爆呢。 呢啲牵强啲，即係呢啲冇办法㗎啦。係一个信任嘅基础，係咪呢个呢唔係话某一件事呢，呢个自从系呢位特首先生你上台被人踢爆僭建，同埋你竞选嘅时候你就指责对手系僭建，同埋指责对手咧拱个老婆出嚟顶啊！但系而家咧，你上咗任嚟讲，不但自己有人哋僭建，就系人哋嘅诚信问题；自己僭建就疏忽。由嗰一刻开始咧，就算俾你过到骨掠都过去啦，嗰、那个诚信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呢啲唔系我个人意见，你走去中环，你问下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高官 off camera， 佢哋私底下 我哋都讲到臭噶啦。其实当日佢解释， 我嘅睇法，我喺哋喺呢个光明顶呢个节目系好有责任，系要反映主流民意嘅睇法。 嗯， 你问我嘅睇法，我认为，问我个人认为，梁振英应该做落去。因为呢啲系对嗰啲当初认为梁振英好过唐英年嘅人最佳嘅惩罚， 抵惩罚埋全香港人。 我个人睇法，但系而家我不能够表达个人睇法。呢啲系我咁耐以来吓、啊，你知咧，去亲有时见亲啲朋友，个个咧三句唔埋就讲时局，个个都头零零吓、啊。包括啲左派啊、建制派或者大陆嗰啲学者啊，全部都话唉。即系我看这梁振英不行，都系咁无谓讲边个啦，系嘛？真系我谂咧，听到呢啲意见嘅绝对唔系我一个咯，系嘛？ 嗯， 所以咁样落去点挨多四年咧？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道，系嘛、 嗯？ 我希望佢好运啊，做埋落去啊，网络拍片903多通， 人杰地灵，光明顶， 我系祖儿啊。同我一齐恋上海洋嘅天然真味啊！无添加盐水海胆，用天然海水保存海胆嘅鲜味，由北海道海域直送到板肠板前寿司，盐水海胆均量只系22蚊，嚟都嚟试下！ 港到爆，加士到爆，通通都爆。 包噶，港币、人民币同埋其他货币嘅存款都包噶。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以法律保障你银行嘅储蓄，最高港币50万噶。令你存低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嗱，西欧啦，北海道啦，仲有波士顿。 哇，你黐咗边条筋啊？唔使大饼学人搞旅行社。 啊，我哋个 show 爆完又爆，点到你唔请我哋去游浮啊？ 信兴集团60周年呈现18楼狮座舞台剧，所有公开发售嘅门票已经全部卖清光啦！多谢各界街坊捧场。 哦，啲街坊避免嘅。总之一句讲晒，我哋周记继续年终无忧。 哦，咁咪冇得游浮？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浩杰鲍伟聪， 咁呢件事咧，我谂都无谓再讲落去，系咪？我咁交俾公众嘅判断啦，系嘛？但系你嚟咗香港咧，系嘛？嗰、那个百佳有易手，系嘛？边个会接货咧？ 中资 和王咧，曾报纸啊有卖啊，曾经去揾过欧洲嗰啲啊，家乐福啊咁样咧，希望咧。欧洲文明国家嘅财团咧， 是可以呢是接管的。这个呢身为一个香港人应该乐见的，是吧、 嗯、 如果你说出售百佳，香港又是一个自称的国际城市，一个呢把持住香港人这个食飲食的命脈，这个呢超级市场的财团，我认为是应该由外国势力、嗯， 甚至是日本添，如果香港人， 因为呢 日本的超级市场就最 你不要告诉我听呢不爱国因为现在连大陆的老母呢都涌到去纽西兰狂扫奶粉， 嗯， 你说如果法国的家乐福可以承接香港的百佳，我会对这个超级市场继续有信心， 嗯， 是吗？因为呢以法国啊或者英国啊呢啲呢，或者英国嘅 Waitrose 啊或者 Tesco 啊 Sainsbury 呢啲都系运作好健全嘅超市财团，经验丰富。 嗯， 最重要呢有食品安全嘅保障。 嗯， 系咪？但因为价格告吹，或者对方对中国香港呢个普通嘅中国城市兴趣不大，而呢听讲最有可能系中资接管。 嗯， 咁就恭喜好多人啦、啊。咁你话李嘉诚垄断，啊佢投资你又话垄断，佢唔投资撤资啦，咁最尾又得到啲乜嘢？呢、這个咪最终咪又系唐英年同梁振英嘅选择、啊。 大家要知道咧，中资嘅投资决定 冇问题，嗱交翻俾市场啦。中资就算你话 中资 攞到个好嘅价格咧，舐咗佢，呢、這个系只要系市场，我认为喺经济角度冇问题，但系你话又。政治文化嗰度，你惊唔惊？ 嗱，因为头先提到中资呢啲个民生上面嘅投资咧，无论电信，无论呢个出版、发行，甚至嚟紧嘅超级市场，佢系从一个战略上嘅考虑， 绝对系 战略。唔系 佢系当政治啊，你唔当、啊。 唔系一个商业行为嚟嘅。 我谂咧，李嘉诚咧下一步咧出售埋广灯啦，边个接货咯？ 中资。 好嘢啊！中大陆嘅电力啊， 系啊， 系我哋中香港人爱戴嘅前总理李鹏嘅千金李小林啊，你第日交电费交俾李鹏个女李小林啊，恭唔恭喜你啊？好好噶，佢两父女好慈祥噶， 嗱， 而且一定唔会加你电费。 根据西方嘅标准咧。李小林和李鹏呢 好好人嚟㗎，好人。 独立事件嚟㗎。 独立事件。 佢、啊、李小林做生意唔关佢阿爸事㗎。佢、嗯、阿爸做过啲乜嘢呢不你唔好數落去李小林度啊。 所以我就望呢继续如果有好价钱呢李生应该諗下、西方欧洲啊英国呢啲文明国家嘅环境呢嗰、那个投资。 我希望啊李生考虑一下唔好淨係价高者得囉。係咪钱佢有大把㗎啦。唯有香港人着想， 咁我又难讲喎、 啊。唯有香港人谂谂， 呢、這个两件事喎、啊。我为啲香港人谂，我唔想走噶。但系你想我走啊嘛？你李卓人想我走啊嘛？我走。咁、我走嘅时候， 你走还走啊嘛？咁你谂住你 梗系 下手俾边个？你谂谂啊嘛？ 咁咪搵个家乐福咯，搵个欧洲咯。 你有吉之岛一件都得噶，日资 啊，应该系卖俾日资同埋。 我就话举手要日资卖俾。 即系你叫全香港公投啊？ 价钱低啲都要卖俾日资。 百佳下一手接货咧系边一？ 法资、日资、英资、美资， 不如就交由全港公投 啊！公投一次。 系华润啦，家乐福啊，定英国 Sainsbury 啊？如果李生做埋呢单公投。唔好讲价钱，唔好讲价钱，呢啲边个中意你 我公投喎、啊，喂，你叫商台搞搞喂， 你话中意我卖俾边个？你我 喂留言板有冇搞啊？ 请呢、這个唔系个问题，如果系咁样咧，即系就会好完美。 系啊， 呢个咧啊，将佢系点样发展，我觉得会更加有趣， 嗯， 系嘛？所以我希望卖俾加洛 福，最前一排 希望卖俾英国嘅 Sainsbury， 因为我会对佢哋将来接管百佳之后，摆喺主要货架上边嘅货物，包括奶粉，包括咧生果蔬菜，我会更加有信心。 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呢， 我谂好多大陆人落嚟咧。系扫货嘅人咧， 好多 都会同意我呢番真 香港人啊，前一排有啲女明星就话我唔中意我唔关心政治，我唔想讲政治。我话俾你听，呢啲全部都系政治。 关心。 前一排3G 频谱要攞翻出嚟拍卖，就系、是、中资其实想分一杯羹，而一定佢出嘅价钱咧系高到 其他嘅本地嘅電信商。 是政治嘅笑話。 咁點解佢要出咁高嘅價錢去要投你嘅三支 粉？我討厭政治嘅，即係笑話呢啲白痴嘅說話嚟嘅呢啲。 到時你用手機去超級市場買嘢，你睇一本書，你睇咩書都係佢幫你選擇。 呢啲冇嘢嘅，呢個世界 仲唔係你自己選擇？ 種瓜得瓜，種 你食乜嘢嘢都係佢幫你選擇遲啲。仲有啲豬豬牛牛啊，全部都係有個代理商啊，唔好開名啊，佢幫你安排嘅。 好啊，係咪香港 專利嘅等於 都唔係壞嘅，香港進入一個唔同嘅時代咯，唔同玩法㗎啦，唔同玩法。 民生唔係冇政治啊，以後嘅所有民生每樣嘢都係政治。 聽晚曬啲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 881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广义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十二点， 而家买意大利金章牌洗衣机，有机会赢双人罗马来回机票，仲快啲嚟买！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41279。